己。 上帝们多少能分清些真假，

向我走， 沙啦啦啦啦，沙啦啦，抬起你的头，沙啦啦啦啦，沙啦啦，挥挥你的手，沙啦啦啦啦，沙啦啦，拧紧你的心，沙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，幸福的快乐。 祝福你，好人情。 靠拢。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，一切在无言中。 有缘分不用说长相守， 让感觉与众不同。 就当作是理由。

起，收集收集，今天点喝起，我要送你小小的礼，我要送你小小的礼，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心意呀，阿姨。送你一个礼物，谢谢你呀，阿妮。呀呀呀呀，呀呀呀呀，呀呀呀呀。哎呀，最小小的你，最小小的你，却代表我的心中的坚毅呀，阿姨。最小小的你，最小小的你，要表示我的做人的道理呀。 双眼